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重新回来哈，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呀，7天假期就这样弹指一挥间的告一段落了， 嗖的一声就过去了。来，伟伟说一说你这7天的安排，包括印象最深的一顿饭。 哎呀，我觉得在密云吃的那顿饭特别好。密云应该是叫云密是吧？好像是 锦觅，哎，不对不对，锦觅是个女主角的名字。 云觅，云觅，就是因为是在密云开的嘛，而且它那是一个围合式的，有点像四合院，但是是高级版的农家乐 啊， 一定是高级版的， 嗯， 而且干干净净。大概我问过他们老板，8月份刚开，哇，那门口对排的呀。 哥，你知道高级版的农家乐叫什么吗？ 民宿 啊， 不，他度假村， 度假村， 不好意思啊，不，因为他那不能住，所以我只能是农家乐，是这个，但是真的很好，菜品也非常的好，就在密云， 嗯， 哎，好，那顿饭，哎呀，里头几道菜，一会儿咱不放广告的时候可以给你推荐，真的很好吃 哈。 哎，那说到这儿了，我们问问今儿的嘉宾吧， 嗯， 对， 来来， 大家的好朋友， 对，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刚才跟我互聊的那位杨元杨博士后是北京社科院满觉所的博士后，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是， 对，什么叫满觉所？ 满学所的博士， 刚才都给我赏了爵位了。 7天没上节目，嘴有点瓢。 来，还有一位， 嗯，还有一位是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哈，大家好。 嗯， 哎，我们先从赵导开始吧。哦，对，算了，赵导，你别回答，你这7天净开车了。 但是也过得很充实啊， 就是也有一定的乐趣。 对，第一是提高了车技。然后第二个是我的那个长途开车的那个记录又被打破了，然后第三就发现真正什么叫层林尽染。 哦， 因为我们是开车去了长白山，嗯，就是这个我们去的时候呢是一号凌晨5点出发的，然后等到达目的地是2号凌晨4点， 嚯， 然后就是一路黑乎乎的，就是过了沈阳有一段路叫高花，高花过去以后是通辽，然后这一段就是那个雾特别大，就我打开那个车灯就已经射到了虚无里，然后有半个又红又黄的月亮贴在我的前挡玻璃上，我就蠢到用手去触那个玻璃，就是那种很玄幻的感觉。 所以啊，你说近视眼多害人。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我们从长白山往回开的时候是白天开车的，就绝不开夜车了，才发现那么美。嗯，就是当地的那些地名起的都特别的不走心，什么大蚊子岭、小蚊子岭，就是那个嗡嗡嗡那个蚊子，还有什么热闹，就这些名字起的特别随意， 多接地气儿啊。 那倒是。然后那个那些名字我还专门都截图了，我还准备到时候写一篇，就太有意思了。然后那个风景真的是我从画上都没有见过那么美，它的颜色特别有层次。 明白，因为第一温度不一样， 对， 然后因为山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山顶跟山下绿植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去长白山那几天下雪了吗？ 下了。我们到长白山，我们是2号上的天池，然后就本来都是那个红色绿色的那个山，转过来以后就变成了白色的雪山，我们都没反应过来，以为是车的反光。 说是不是穿少了？ 没有。 这点我觉得不用怀疑，赵导一直都特别注重保养。 你看我今天毛衣。然后而且特别，就是我刚才跟博士俩聊呢，就是没有文化特别可怕，就是我去之前我朋友跟我说要多穿点啊，我这当地我给你备了军大衣，我心说我自己有什么软壳裤啊、冲锋衣啊、羽绒服。 那要哪有军大衣管用啊。 然后我都穿上了，但是我是从北京就穿上了，然后一路给我热的呀，一路开一路脱。 你儿子没说跟你老公说我妈疯了 我儿子穿的比我还厚，我就生怕他冻着。我跟你说啊，俩羽绒服还穿了个羽绒背心儿，就是你看他那头发都是那个被汗水拧成了一绺一绺的。 你为什么不及时给儿子脱了呢？ 就是 心想不能白穿着是吧， 没地儿搁主要是 来讲讲这些天都吃到什么美食了。 哎，那我就倒着说哈，在长白山没吃到什么，然后那个下山了以后，当地有一个叫抚松的地方，因为长白山实际上属于抚松县，抚松县的那个饺子，他们的那个饺子呢和咱们北京的这个饺子馅儿它不太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我也说不上，它是拿酸菜包的。然后当地的豆腐特别的出名，它那个豆腐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切的非常非常非常细，像头比头发丝当然要宽啊，然后凉拌的，还有一种豆腐就是一块老豆腐切几刀然后浇上酱油蘸着吃，在当地是好像每个饭馆都卖。嗯，就这个印象是最深的。然后呢我们又去了临江市，临江就是中国和朝鲜的交界的地方了，然后在那儿吃的就是朝鲜饭。嗯，它的那个就是冷面，带着冰碴那种，也没有什么特别特色，因为不是去过，以前去过那个韩国嘛。然后再往下走，在吉安吃了那个火盆锅。吉安这个地方就是有高句丽王陵遗址的地方，然后那个火盆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看着这么大一锅，就比咱们那个铜锅涮涮还要大一圈两圈的样子，底下是炭，上面是一个你感觉很大的锅，但后来吃着吃着就发现那个锅其实也就五厘米那么厚， 特浅，深度 对吧？ 对，然后开始一上来我们都以为吃不了呢，结果没想到全吃了。然后里头垫底的有黄豆芽，然后有洋葱，然后有当地的那个黑色的米肠，然后有那个牛板筋，有蹄筋儿，然后有鸡肉、牛肉，还有一些小肠。 那么浅能搁那么多？ 特别它大呀，这么大呢， 它宽度够呀。 而且那个当地有一条街全做火盆锅，就那个城市我感觉没有卖别的，除了烧烤就是火盆锅。 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误入了延庆？ 啊，它跟延庆那个还不太一样，就是延庆那个是小锅的嘛，它那个就巨大，而且就是当地的全是当地人去那儿吃，就我们就是一听口音就是外地人，然后我们着急赶路，老板说要不你拼个桌吧，那个老板特别好夸张，问我拼桌介意吗？我说没关系啊，我说我都饿得不行了，只要能吃上就行。他说那这样，我给你安排一个大桌子，那桌子1.8米，你跟人拼桌，说话你们互相都听不见。我一听那行啊，结果坐下来以后，您知道那桌子有多小吗？连直径1米都没有，然后是桌子盆挨着盆，碗挨着碗，肩膀挨着肩膀，接踵摩肩的跟一对不认识的人吃了一顿饭。就是当天那个老板特别有意思，然后还跟我们说那个这个火盆锅你们吃完了以后一定会就是一定全都能吃掉，这你们肯定能吃掉。结果我们对面那个人两个男生就没吃掉 哦，然后把筷子都伸到你们这锅里夹来了。 最尴尬的是我们吃掉了。 好好好，来，仅此而已了啊。当然要说的话太多了。 对， 而且光开车开3天。来，博士，博士这7天都忙什么？ 我7天主要忙在家忙工作。 啊，忙工作 啊，忙工作。然后 因为有新的节目要上线。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5号那天又吃了两顿大餐。 哇 啊，两个 多大的餐呢？ 第一个是咱们那个面点大师冯怀生老师，那个新书发布会，加这个收徒仪式，牛老师是给主持的。 嗯 啊，然后中午在那儿吃了顿大餐，但是印象最深的是晚上，我爸我妈过生日。 哦，那肯定是大餐。 那你父母和冯老师一天生日？ 啊，我妈跟冯老师一天生日。 都是10月5号的生日。 我爸是10月9号，就对付了一天了。啊，一起合家团圆，去的是淮扬府， 好， 特别好，是吧？ 哎呀，又 吃螃蟹， 吃到了那个 高油壶的， 啊，对， 是吧？ 不是，我吃的熟醉蟹， 哦，熟醉蟹， 啊，熟醉蟹。 哎，你吃他们家新的那个熟的那个醉的那个虾了吗？ 还没呢， 哦， 不知道呢。 那个简直就是太精彩了。 没事，明天咱爸过生日再来一次。 哎，好， 明天就9号了， 对吧？正日子嘛。 那个熟醉蟹。然后他那个鲜肉月饼， 嗯 啊，包括红烧肉啊、白鱼啊什么等等。 哎，经典菜品 那天我觉得最经典的虽然经典菜品也都吃过，但是我觉得最经典的是那个 酥鱼，什么酥鱼，熏鱼。 嗯， 熏鱼为什么呢？每次都吃，但是那个五号那天去吃是刚弄得的那熏鱼，不是凉菜吗？那还热着呢。哎呦，一咬那个酥哦。嗯，我觉得它那个真是鱼新鲜，里头那个肉特细呢，外头特别酥。 嗯， 应该是炸两次，而且呢，它那个油温应该是第二次复炸的时候，油温非常好，控制的非常好，很高，而且迅速炸透，然后就炸酥，然后再捞出 入味了。 对，入味儿，又入味又酥。 哎，你说我要不要拿出我们的酥小黄鱼跟它？哎， 哥，你觉得它比得过吗？ 比得过 啊、哦？是吗？ 真的比得过、哦、哎，那个也真好吃， 啊、真的。它 那在哪儿啊？ 黄鱼，然后它小黄鱼啊， 啊， 然后它是这个整个把中间的那条骨头给它剔出， 主刺剔了， 剔掉， 啊、主刺还剔了。 剃掉之后， 嗯， 然后下锅呢，它是先煨一下， 嗯， 让它入了味儿之后再下锅去炸它， 嗯， 出来之后，它不光是外面的那层糊是酥的， 嗯， 而且糊很薄， 嗯， 金黄色的，关键里头的肉， 嗯， 然后全部都是鲜嫩鲜嫩的， 嗯， 一不小心还有汁水在里面。 你可以从鱼的，因为它在就是炸之前， 嗯， 首先都是拿了各种啊不知道的佐料，它先浸泡过。然后他把头去掉了， 嗯， 把 主刺给 去掉了， 嗯， 然后炸。 哎，那太好了。 炸完了以后，基本上你从头唰一直能吃到尾巴， 那太好了， 全能吃， 就连尾巴都可以吃掉， 是 因为全酥了。 是是是，我就喜欢这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鱼，就是因为觉得麻烦， 有刺儿 啊。 但是北京没有这样的馆子， 有点远，得坐高铁去武汉。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两位嘉宾来，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任务的。 哎，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呢，就是在北京赏秋景的好地方， 嗯， 以及这附近都有什么美食， 对， 咱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就是一进入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季节，那么您认为哪儿可以看得到北京的秋天，或者您认为北京的秋天哪儿最漂亮？ 对 啊，那附近都有什么吃的东西？也或者呢，您要什么想搜索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对对对， 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 对，包括呢，您也可以给我们炫耀一下，比如说， 哎， 您这七天吃到什么好东西了？ 嗯，您 去哪儿玩了？ 哎， 对吧？把照片发给我们，我们看看也可以。 嗯。哎，我抛砖引玉一下，我认为北京哪儿很好看， 嗯， 北京的京郊都很好看。就我们去那个密云的时候，你没发现就在十一期间已经出现了层林尽染的那种， 嗯， 而且就是有金黄色的叶子，还有的地方会有一点点泛红了的红叶， 嗯， 还有的地方是绿色的，就一层一层往远处看去特别美，所以我认为这个季节的京郊都很好看。 是的， 那我 提供一个，我插播一下啊，我提供一个小秘诀，如果我们这个季节去欣赏这个山景的话，就看叶子的颜色，最好戴一个偏光墨镜。我这回发现呢，就是东北的那个山就本来就很漂亮，但如果戴上墨镜看就超级漂亮。它不知道什么原理，那个红的就特别的红，黄的就特别的金黄。 亲，你戴的是墨镜吗？ 是， 他说是偏光墨镜， 就是现在墨镜好像都是那种的。我开始没注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我知道，就有点自带美颜的那种 哦， 锐化的效果， 就是特别红。 嗯，行，你插播完了， 我插播结束了，该你了。 姐说的是那个郊区，不，我跟她正相反。你说郊区都是自然风光， 嗯， 你说是北京的，你说河北的也行，对不对？ 对。 那我就觉得今天我进了趟宫了，我就觉得就宫里头故宫的那个， 你早上六点就进宫， 六七点啊， 反正那个时候天已经亮了。 哎，你吃酥燥肉了吗？你们上朝前不都得吃碗酥燥肉什么的？ 姐，那是下朝的时候。 哦，下朝的时候才吃呢。 啊，那西华门外。 哦， 啊， 上朝的时候不吃饭 啊？没有没有。 有多饿呀？ 要不他今天跟我聊，你知道他跟我聊的什么？当然这是题外话，他跟我聊。哥，你知道皇上选妃子的时候是几点安排的吗？啊，我是真不知道。 几点啊？ 大概就是上午七八点。他是先早上读了书，吃了早饭，跟大臣商量完，处理完政务，大概早上七八点去看选秀。 哟，要我都困着呢。 那睡个回笼觉。 我觉得不会困的，去看美女还困。 那不一定是美女，我哎。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乾隆朝的那个秀女排单，里头乾隆一天看了2200多名秀女。 一天看2000？ 对， 不是两，不是一天一整天坐那儿看啊， 哦， 一个多小时看2200多， 看得见呀， 看得见呀。然后大概五六个人一排，一下往那儿过，然后你说都是美女，我就不信，一天看2000多，然后就选出一个来，就选出一个来。 我觉得有点想起那个电视剧，然后最后结尾片尾时间不够了，我们播新闻的时候片尾不够了，唰往上滚，那工作人员字幕， 我们这么着说偏了，我们回来， 对对对，回来。就今天我在那个故宫，今天天不是特别好，特别蓝，蓝天白云。我今天在承乾宫，就是东六宫里头其中之一承乾宫宫门外，就看那个蓝天，我就看那个太阳光把那个金黄色金色的那个字照的闪闪发亮，然后配着这个蓝色的匾，然后黄色的琉璃瓦，然后上头看着蓝天白云在上头移动，哎呦，那个感觉太美了。这只有北京才有的这种景色，你别的没有吧？ 我觉得 除非你去横店。 我觉得故宫它的那个天特别的好看，因为它特别干净，它上空什么都没有， 对， 只有蓝天。 就人少的时候行。你见过十一期间的故宫吗？ 不，姐，你想，你只要你是看大门以上，看天井上的，就是没有人的 那我也得站得住啊！ 啊，那倒是， 后面老得说快点快点往前走走， 看什么天？那不是好古建筑不看，看什么天呢？ 哎，那故宫旁边是好吃的吗？ 故宫旁边有啊， 御膳房。 御膳房 咱们吃不上啊。 对呀，御膳房都改仓库了。 故宫周围有几个地儿可以吃，我往远了说啊，沙滩后街有一个胃口面，是吃面条的地儿，然后呢还有点小烧烤。 在它的南门北门。 北门。嗯，故宫的南边哪有吃饭的，你得过那。 不就前门那片算远了哈，那就不说那边了。 因为你出来不得从那北门出来吗？ 但是北门像你们家那附近真的是没有饭馆。 有沙滩后街。 哦。 新开了很多家。我去试了一下，胃口面还行，就有点小贵，它就是做面条的。就是碗挺大的，然后里面就面就一口，真的就一口，我叫两碗都没吃饱，但是味儿还行。 多少钱一碗？ 我就想起那个你， 是 那个锅， 火盆锅 啊，对， 还有那个真的是太着实了。 嗯， 我们点了三碗面，点了10个烤串，花了119， 哇， 还点了一冰，点了一北冰洋。 好，这个地儿我是不 去了，贵就贵在北冰洋上。 微微，咱俩不一样，这地儿要如果。圆儿他们拍完戏请我们去，我还是可以去的。 倒也是， 是啊， 你想他合40多块钱一碗面啊？ 是啊， 对吧？ 嗯， 然后胃口面的对面就是那个曾盛奎的分店。曾盛奎是一个 老的清真的， 百年老清真了。然后呢，他早上是糖油饼和牛肉包子，到了中午就有20多种吃的。 嗯 嗯，什么豆腐汤啊，就什么都有了，还有面。就是但是都是旅有游客吃的多，然后早晚就是周围的居民吃的多。 来啊，那咱们还可以想故宫周边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也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像龙阳说了，我去的是门头沟，沿着101国道上山。那条国道是101国道吗？ 别问我，我哪知道，我就知道它是国道。 我怎么觉得不是呢？没关系啊，这个不重要，就是随心所欲的然后看山景，然后爽到下山的时候吃了一顿百花人家， 好吃。 哎，火盆内容超级丰富，好吃不贵。 而且百花人家特别有名的是它的八大碗， 火盆 很好吃。 嗯， 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再有一串字母，然 简直太偷懒了吧。 不是，真的是不会念 啊， 换我也 不 会念。 编不出来吗？误打误撞到了昌平崔村的一个粤菜农家乐。 粤菜农家乐 高大上吗？说里面做的烤鸽子烧鸭比城里的茶餐厅好吃太多，点了一个煲仔饭，直接上来一个电饭锅，真的挺不错的。说四方农家乐可以说吗？当然可以说，但是我第一次听说煲仔饭是用电饭锅上的。 嗯，我第一次听说是粤菜农家乐。 是 高档农家乐。 好吧，可以这么理解。 嗯， 另外一位括号他发的全是照片，因为他说他去的是十渡发的。 啊， 因为十渡的山是非常有特色的那种山。 嗯， 然后再其次是山挨着水，然后边上都是绿色植物，他发的一看就是在国道上开车的同时拍的，就是山水之间的这些绿植已经变了不同的颜色了。 嗯， 开着秋季的野花。 哎，你记得咱们去密云的时候沿途的那花特别漂亮， 我都叫不上名字。后来同行的一位朋友说、你看这是不记得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不同颜色的花，黄花、粉花、红花、但真的很好看、我就认识一种月季。月季是这个季节开的吧？ 对，月季是 月季， 好像 多一直都开， 四季都有， 冬天不开了， 冬天暖房里有、但是真的很好看。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鹿子也说了，北京秋天钓鱼台边上围墙边上， 对对对对 对，非常好看。 一到了那季节，地上躺的全是人拍照的， 那、是 是吧？ 其实还可以分 躺着的， 还可以分一下流。除了那个钓鱼台那个那条大道， 三里屯那边也有， 三里屯东五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地坛， 对。还真是 地坛那个两边全是， 是地坛公园里头吗？ 是的是的，里头， 然后出来吃个淮扬府、 哎还真是的、 你从那个金鼎轩那边进去、然后出西门吃淮扬府，太欺负人了 不，你可以在金鼎轩吃完早点，在里头玩一上午，中午在那儿吃， 对 吧？ 对 啊， 而且地坛的银杏树是就是那个银杏林嘛，算银杏大道，是北京最老的一条银杏大道。 哦， 那肯定它 树都好粗啊！ 而且就像我这性格，一到地坛里不敢大声说话，就是人为的， 是因为你觉得气场特足 啊、生怕一大声说话了惊扰到谁。真的 惊扰到大地呗。 对，所以我一进去之后声音都变得特别小 啊、 来再看一下，这小凯说了，那是108国道吧，奔戒台寺那条路， 对吧？108 109国道我觉得都靠谱。101国道那是咱们那天去密云那条路。 哦，是吗？ 那是101国道、 来看一下静说了，说每逢秋季我最爱天坛，一进门奔东北方向成片的树林，一到秋季落叶缤纷，黄的红的，最好是下午4点多，阳光与树林落叶分外美丽，主要是人少啊，逛完了出南门，南门涮肉。 确实是。 来，我们这么着吧，先进本时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来说一说北京最美的秋天在哪里，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打搜索，同时呢可以发照片给我们啊，炫一炫自己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过去的这个假期您都吃什么玩什么了，稍后再见。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大领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3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十年， 丽步更好。 丽步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住购政策。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国博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焕安李工。李工你好。 你好，下午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新的天气情况，就咱们北京来说，因为今天上半夜10点之后还会有一股冷空气要过境北京，这次冷空气过境之后气温又下一个大的台阶，因为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今天城区的气温基本都在22到24度之间，而到了明天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要降到4度上下了。这4度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就是如果说气温要降到4度，地表面的温度有可能接近0度，接近0度的概念就有可能出霜冻了。但是因为明天呢，还有的些北风，所以这样出霜冻的可能性平原地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对于山区来说，因为很多地方已经早早的都出现在0度，甚至是0度以下了，所以这个霜冻对那些地方并不是什么新闻了。这是咱们北京，实际上对于北方来说，都包括黄淮、江淮地区都会受到这次冷空气的影响，所以在未来2天。黄淮、江淮这一带都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所以旅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北方已经是有寒冷的这种感觉了，南方气温也是会出现下降，秋意更浓，所以穿着打扮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要及时调整着装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在明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另外呢，要如果有朋友想外出，就是错峰外出出行的话，那比如说像这个一些离北京比较近的这种南方的这个城市，像江南一带最近的温度怎么样呢？ 江南呢现在还行，现在基本上都在22到24度，那这是也是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温度。只是呢像明天后天下雨的地方在南方还是不少，明天雨比较大的主要是集中在广西、云南这一带，包括四川的南部，还包括广东西部。然后这个降雨区呢在后天要移到广东和这个福建这一带了，所以南方旅行温度不是个问题，主要就是阴雨天气可能对你形成的影响。 好的，谢谢您李工，非常感谢。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路况信息。来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津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建祥桥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沙峪收费站到黄岗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皋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再次让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大家好，我是雪莲。 嗯， 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北京的秋天，最美的秋天在哪里？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炫一炫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您去哪儿玩了，吃什么了？ 你看见了吧？就你这么一说，瞬间30多条信息 啊， 全是照片。 我也想发 啊！ 我天天看你朋友圈。 来来，让小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漂亮。 就是印第安人，然后去的不是印第安，然后他去的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维维，你说我这么说 可以 对吗？ 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看到的全都是，一眼望去都是树林啊，哪儿的树林我不知道。 嗯，没关系，一会儿我可以跟大家说 什么林种树种，我也没大看出来。 嗯， 反正我看着有白桦林的影子哈。 嗯嗯嗯， 然后在山间小路盘旋。 嗯， 哎，我估计像不像北京？挺像的，其实看着。 嗯，反正是这样。你比如说，那个印第安人他刚才发的那个是玉渡山的照片。 你怎么知道？ 啊，他后面发信息说了。 哎呀，威哥你太幽默了。 玉渡山的照片，因为就在延庆嘛， 嗯、 因为延庆相对偏冷一点， 对， 所以到那边基本上颜色已经是有一点微微的不太一样了。 嗯， 而且呢，玉渡山它在就是进山的山口那儿是有一片草甸，草甸边儿是有一潭水的。 嗯， 很多的朋友就比如说到周末的时候都会在那个草甸上，比如说铺块布啊，搭个小帐篷，跟孩子们在那儿小野餐一下，跟那儿嬉戏一下，很美。所以他发了很多的照片，很漂亮。而且他说了，他说他下午4点多去的，人不是很多，回来走的是山道，就是从延庆一直向南直穿就可以穿到昌平，我也走过那条路。嗯，然后他说车里有人晕车了，所以也没吃晚饭，直接就回家了。景色真的是很好。 嗯，好吗？哈哈哈也说了，说我去的是拒马河一渡那边。 嗯， 我们看到了图片，太美了，关键他还拍到了日落， 真棒。 哎呀，我发现我一直自诩为就是京郊小公主，结果发现看完大家照片之后，然后这个， 你还是继续当你三亚公主吧， 是吧？ 啊， 好久不去那边了，太贵。 哦， 但是我发现看完大家照片之后，很多地方都跟没去过一样。 嗯，不过玉渡山还不错。我建议秋天真的是往京郊去走走， 嗯， 去踏青， 嗯， 去看看。而且这个踏青跟春天的踏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反正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冬天生的人，但是我真的 是冬天生人，不是冬天生的人。 冬天生人，但是真的 这我没听出区别了。 北京的四季里，我最喜欢秋季 啊， 因为真的好美。 是， 而且我觉得秋季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嗯， 吃什么又都不长肉的季节， 嗯， 多好。 维维，你可愿与我携手共游十渡？ 哪天 走着。再来看一下燕山司马问了，说想问一下下周老人过生日推荐一餐厅呗，15人左右，旧宫、方庄、亦庄都行。 要是亦庄的话，那有一便宜方 啊。便宜方 还有全聚德呢。 对， 那还有梅州呢， 对，那有个梅州挺大的， 对吧？嗯、还有南京大排档呢， 嗯， 这些都适合。 南北一家， 啊，南北一家也行。 嗯， 就我们说的这些吧，都属于老人肯定会比较喜欢， 嗯、 全家聚餐从老到小口味上都不太挑的， 对， 嗯，都可以。哦，那还有大董。 哎呦， 对对对， 新开的 对吧？还有大董、嗯、都可以，所以就看您离哪个近，同时呢愿意去哪个。旧宫呢， 其实也在它边上，很近很近。 方庄可以去都一处， 哎，可以。 大青花， 对，大青花、嗯、 是吧？ 对，然后老字号在那边有吃那个锅里头摆成菊花锅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边还有菊花锅 吗？小长城， 小长城 啊，小长城， 嗯，也有。 我生日吃卤煮啊！ 但是如果有老人的话，他应该觉得不错哟。 那倒也是， 对吧？嗯，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咱们一会儿再说的名字，因为他说了，他问一下新国展那边有什么好吃的饭馆可以推荐一下。 新国展那边饭馆普遍都不便宜，因为那边是别墅区， 嗯、对，中央别墅区， 对。所以我们一会儿给您推荐一下吧。张天书给我们发了好多图片，全是吃的，双椒鱼头啊，就是没点开这个大图啊，还有肘子卤味拼盘啊，然后一堆，还有翟老大万家灯火店啊、 嗯、看来他是在这儿吃的。嗯， 然后我不愿意打开大图，因为我会饿，所以只当没看见。 不对吧，上节目之前我不是陪你刚吃了甜品， 那也不愿意打开大图， 就是我一个不太吃甜的，你想吃完甜品多委屈自个儿啊！ 哎，得嘞，得嘞，得嘞，嗯，来吧，来吧，那咱们接着说，北京赏秋最美的地方。嗯、刚才咱们说了啊、故宫，故宫确实是标志性的， 而且现在故宫的城墙开了， 对， 可以登城墙赏景， 对对对， 往里看， 真的吗？ 真的。 哥是这样，从午门登上去， 嗯， 然后你往东走。到东华门，好像现在东华门到神武门那段也要开放， 哦， 就等于这一半全都开放了， 哇、 那确实是，而且每个像武门有那个，现在有齐白石展，有这个摩纳哥王石展， 对， 哇，好穿越 啊，对对对，然后 那个家具。清家具展， 家具不在城墙上的吗？ 我知道不在城墙上、 在新开了一个家具馆，在那个午门附近，就是武英殿西侧，南侧。 嗯， 然后我就是说城墙，然后那边角楼你可以上去，那边有角楼的建筑展， 哦、 然后再到东华门还有一个什么展，然后现在再到神武门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你可以走一半 在城墙上， 对 对，走一半、 嗯，晚上开吗？ 不开， 晚上过 四点半就清人了。 对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嗯， 因为西安的城墙晚上是能上去的。 不一样，姐姐， 那 是城墙，咱这是皇城。 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能够有夜场就更好了。这是提出一个美好的心 愿、 嗯、 愿景， 你去问问， 转达一下好吧？ 啊，我答不上去，我不认识单院长。 不是你最近不是 老、老进宫倒是啊？ 你启奏一下。 好。 哎，但真的，因为。在这个西安的那个城墙上面、 嗯、 我相信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有朋友去了，最美的就是在晚上、 嗯、 华灯初上的时候，然后在城墙上天又舒服、 嗯、 然后别有一番感觉，那真的是穿越，还能骑自行车呢。 是、 嗯、 我参加过一次西安城墙的那个入城仪式，那个大家都扮着唐朝的模样，还给了我一个通关文牒， 哦、 还就特别有仪式感，就其实我都去过无数次了，在那还工作生活，但我觉得好像第一次来一样，我就觉得我是远方来的使者，就是那个感觉， 嗯， 然后吹拉弹唱，那个长袖飘飘的感觉特别好， 嗯， 然后那个城墙确实是绕一圈， 绕一圈，对吧？ 对， 感觉特别不一样， 还有马拉松呢。 哦，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呀，一说起一个是家乡，一个是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嗯、两个人的语言是瞬间就丰满了很多，嘿， 是，没见我泪眼婆娑的， 好好好， 思乡的人儿， 好好好， 我主要是口水连连。 哎，我们这么着，还有好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我们先简单的进一条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继续回来，萤火虫说了。我去了美国，昨儿才回来。哟，那我叫一样累呀。 嗯， 累就累点吧。 真是，要换我的话，去世界公园。 对，就是还省钱。 来来来，接着说，刚才故宫，咱们标志性的咱就不聊了啊 啊， 因为可说的好看的地方太多了。 那 周边的美食主要就集中在刚才赵导说的那片 沙滩后街，还有成都驻京办。稍微走远一点，美术馆后街好多家呀，有那个烤肉串的，有串府、肉串汪，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吃的涮肉，叫金绿园。对，金绿园，好像是内蒙的驻京办的一个餐厅，它那个大楼左边是排大队买烧麦，它烧麦是那个外卖窗口，然后里面呢是可以吃涮肉。我那天去吃了一顿，好便宜啊！我们五个人吃了好多东西，才花了200多块钱。 哦，便宜贵不重要。你得说好吃吗？ 好吃啊， 嗯，那 它是那个小锅，而且环境也非常好。 好， 而且服务员特别贴心，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弓着腰、前心贴后心都站不起来了，然后他就给我煮了一碗面。 哦， 免费送的， 但 是最后也买单了，但是但是解决问题啊，我不能饿死在沙滩里。 好好好， 嗯，除了他说那个，那东华门外两家，嗯，对着的两家 TRB 啊 ，TRB 这个是高端秀， 好贵啊， 但是他那个确实人家那个。地利确实是在那儿， 是吧？你看着那个， 还有四季民福 啊，四季民福， 嗯，永远排不上队。 我十一之前我去那儿参加一活动，就是在他那个临着那个临着护城河的那个，就也不能算院子吧，反正就是那一块露台那一块，参加那活动。然后那天还下了点，就是急雨，就是很快就 雨过天晴了。 雨过天晴了，嗯，当时那个天那个水那个风，哎呦，在吃喝着茶，吃下午茶，确实是感觉特别特别好。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起来，就是在景山前街和五四大街交界那儿有一个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后面有一个，别闹，就是 Young Street， 叫央街。它就是门脸特别的小，现在插一个国旗，平时也插着，但是里面特别大，是一个改装的四合院，下午可以喝下午茶，还可以吃饭。 Young Street 是年轻那个， 对，但是它中文翻成的是中央的央， 啊， 央街。 好， 然后那个还是真的是个意外发现， 就是也很有特点， 对，特别适合团建聚会 吃简餐的是吗？ 对， 好。 嗯，来看一下，海滨给我们照了好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挂满了柿子，这树头，嗯，他说这在平谷大华山婆婆家小院，现在京郊好多这种民宿哈， 嗯， 特别火。 对， 我突然想到了前一段时间，然后参加这个一位餐饮界的真的是前辈李时敬李老的盛世的时候， 啊，对 然后其中上了一道甜品，最后的那个上的是小的那个灯笼，叫 灯笼柿子， 特别小，嗯，但是皮儿很薄，属于稍微用这个上下唇这个一使劲儿，皮儿就薄就破了，然后从里头开始，你连那个小舌头， 嗯， 然后带那个柿子的瓤一块一吸溜，它整个那柿子就一下就被嘬出来了， 嗯， 那个在冬天我认为会更好吃， 嗯， 因为你想冬天属于比较燥的时候，然后屋里供暖又热，然后你吃这个，你想再加点冰汁的那个， 陕西有一款那个柿子，就是也是那个皮儿薄， 临潼的， 对，就是一嘬， 是 就得嘬着吃，它皮儿特别薄。 我来北京之前，嗯，我们家吃柿都是要不然就嘬着吃，要不然就用勺子 快着吃， 嗯， 没有吃过脆柿子， 嗯， 很少。 来，王卓说了，过节的时候呢，去了大兴采玉的葡萄园， 嗯， 因为大兴的朋友过来做直播的时候就曾经介绍过，因为人家之前有葡萄节， 嗯， 然后那边全都是葡萄园，你都可以采。 比如什么飓风啊等等这些品种，那边全有，而且那边有酒厂，就是红酒的，都是大兴自己弄的。然后他说采摘了葡萄很有意思，他说葡萄的品种的种类还很多，什么玫瑰香啊等等，包括可以在那边采蔬菜。包括我们另外也有一位听众朋友磊子，他也说了，他说听你们节目的介绍，他去了望京一号的夏家胡同店，他说我哥们儿还有家里人10月5号去了一趟，哇、哦、不错不错不错。 你们他排了多长时间吃上的？ 没说。 哇、哦、一定要提前去。 来看一下这个喵说了，今天上午刚刚到家，我去了内蒙古，然后拍了好多内蒙古的照片，也很漂亮，颜色非常的丰富，最关键的拍到了很多牛，而我一看这些牛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拍的是一群牛。这群牛是放在固定的位置展出用的吗？ 是照相用的。 太可爱了简直。边塞去的是延庆的海坨山谷。 哦、嗯、好好好。反正这地儿也稍微冷一点现在啊。 嗯。 来吧，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再说个地方呗。 那我再说个地方啊。 就是你说的都是城里的是吧？ 不。 你往远了走。 我这往远了支一下啊、嗯、那个喇叭沟门。 哦，这真远了、 是吧？ 奔北边。 北京最北啊。 哎，真的，就是我朋友圈里好多人过节期间都跟家里人去喇叭沟门， 嗯， 好漂亮。 是喇叭沟门最北还是古北水镇最北？ 喇叭 两个方向， 哦，两 个方向 也应该喇叭沟门。 喇叭沟门最最 应该是 最北啊， 对，因为过了喇叭沟门就到河北了 啊。因为不是说古北水镇翻过山就是那个承德。 对， 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我说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一个是偏东，一个是正北。 对，那个喇叭沟门，因为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喇叭沟门当村官。 好， 我还专门跟他去考察过一下喇叭沟门，就是民宿啊等等。他确实是有很有北京这个独特的风味的。为什么呢？那个地方是，它是叫过去叫鹰首营，在清代，专门是捕鹰驯鹰的地方。然后不光捕鹰驯鹰，而且就是给皇家供王供鹰，还有呢就是皇家的很多野味儿都是在那儿驯好的鹰，在那儿逮的野兔子送到宫里去，野鸡野兔子从这儿送到那儿去，那儿没有当地的就是种地的当地居民，他就是因为就你想那个那么北，那么就是不是说这个生活条件特别好的地方，就完全是皇家派在那儿的一个住房点儿、 嗯、 然后呢这个他那儿还有千户府可以去看，当然千户府很多东西已经没了，都是重新恢复的，而且还有就是现在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不会再说猎鹰文化打猎文化，这我们都不提了，但是为什么在那儿打鹰呢？当年在那儿呢，就是那儿有好多鹰，生态环境现在逐步在恢复的时候，你可以去那儿观鸟。 嗯， 这个而且呢，这第一有过去的清代的北京的文化，第二呢，那个地方确实现在去不冷，在比城里又稍微又凉一点 凉， 这个山里的景色非常非常好。这几年，摒弃了畜牧业，摒弃了很多很多，就是有各种污染状况的企业和生态之后，那现在生态环境特别特别好。 它好像有那个野生的那个一个林子。 对，野生林子，他们现在就是可能要弄一些林地经济。他现在在这还有大量人在那儿开发这个民宿。对， 是。 所以我觉得那儿这现在是非常值得去的。 哎，我问一题外话 啊， 就是你研究青史，他们驯鹰。 嗯， 真的得跟他眼对眼的一直看，什么时候给他 熬， 对、啊、 熬着， 什么时候看屁了，然后他就熬 看着呢，那能行吗？就是你熬着，他不让他睡觉，两三人 都不睡觉。要搁现在就容易了，咱们人可以吃安眠药，啊，不是，咱可以给个鹰吃安眠药。 不是， 他不让他睡， 互相不让，不是说谁先睡着就输了吗？ 不是，就是要把鹰，你可以睡去，我继续盯着。然后那鹰 不让他睡， 对， 把他的意志摧垮。 对，就是那鹰稍微一打瞌睡，拿一小棍儿梆打一下脑袋，让他不能再睡嘛，就是这个。 可怜， 不是眼对眼盯着，那眼就酸了。 是， 主要是对眼了。 对呀、啊，这真像北京话俗称的，得一直跟他照眼儿、嗯，一直得。然后就眼睛不停的那么看着，然后 而且刚逮的鹰不能随便那个什么，它真动嘴啊！ 啊，真的 啊， 哦 啊，就不能随便。为什么鹰戴帽子，容易牵人？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尽享无限精彩。9月30号到10月14号，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折上折的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呢还有热情的法国康康舞大巡游和街头的音乐节哟。京城高速陈庄出口即达。 对，提醒大家，从陈庄出口出去之后呢，你要沿小路走一小段，然后呢要从它的后身拐过去，就是这个八达岭奥莱了。特别适合带孩子去，因为那里头的好多游乐设施呢都是免费的，好多商场啊它的游乐设施单独收费，但是八达岭奥莱的很多儿童娱乐区是免费开放。 哇，真好真好， 一看就是常去。 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杨元，杨博士后，是来自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还有一位是来自十全十美的节目导演赵雪莲，赵导。 嗨，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来说一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您吃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欢迎发图片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了告诉我们这是哪里。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有任何搜索的需求，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您来搜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北京最美的秋天到底在哪里。 是的，我们的听众无否说望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望京一号下家胡同。您可以啊自己搜一下在哪儿吧。另外一位小笨孩说，诶，刚才说的那个 特别贵的 TRB 是、 TRB 有两家店， 吃啥的？ 西餐。 哦，西餐。 西餐啊， 就维维你不太吃。 我不爱吃 那个， 特别是喝那叫什么什么奶蓉汤，一喝就拉肚子。 哦，是啊， 那鸡茸蘑菇汤吧。 啊，也拉肚子 啊，多喝酸奶就好了。啊，调理菌群啊， 不是，我每每一说这个，我哥就跟我说，你看看咱俩这没见过世面地儿。 来，再看一下这个，甜甜说了，钓鱼台那条街说了吗？一到秋天，好多人拍照的，附近吃的柴氏牛肉面 对 算吗？ 其实你那个它是一个大圈，不光是有这个钓鱼台东墙外的这一片，然后它其实连着玉渊潭都是一整片， 是 对吧？ 玉渊潭比如说可以看樱花啊什么， 樱花 可以。 玉渊潭公园是特别神奇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北京城里的公园，它竟然是4A 景区呢。 哦，4A 景区。 对，我也是那个前日做节目才发现。 嗯， 你先捋一下，春赏樱 啊， 夏天可以捞鱼，现在不知道浪不浪捞了。 不行 不让捞了， 可以划船。 划船，对。然后秋天可以那个赏树叶子啊，然后 树叶 不是。 赵导，你说的这些项目好像别的公园也行。 哎，但是它冬天还能看企鹅呢。哎，冬天有企鹅， 这是新加的项目。 哦，而那个企鹅 在玉渊潭里头呀， 对，它拦起来一块， 专门一个区域， 是吗？ 对， 是是是， 还有企鹅。 嗯， 而且渊潭公园对面那个中央电视塔旋转的那个 餐厅， 对，然后底下不是还有海洋馆？从上头往下看，玉渊潭真的挺漂亮的， 特别漂亮啊！这再过两天你再上去看，跟现在的景不一样， 赶上天气好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得说完整。 好吧， 北京的秋天好像天天都很好。 对，天气也好。 我不是每天都拍一张那角楼照片吗？ 对对对， 我连了一年了，我发现就是秋天真的是蓝天特别多。 是，因为秋天是这样，就是第一，风的方向慢慢的有改变了，西北风开始稍微的多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风会多一些，大不大单说会多一些，而且这个时候哈，就比如供暖 还没开始 啊，对对， 而且特别美， 真的特别有文化，我觉得。 倒也不是，我一想起八一湖公园，就是玉渊潭公园，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小伙伴们都去那儿游野泳， 对， 然后再就是 哥，你去的是东半部，我去西半部， 是 啊， 游野泳， 你俩永远没碰到过， 是是 啊，游野泳的时候就专门在边上卡换上小裤衩，然后衣服就直接搓堆就放 在岸上，对对对对对， 下一句游。我上次还跟杨元说呢，我说先是看没多远，夸夸夸游到河中间， 怎么还那么远， 怎么也游不到， 怎么游不到头啊？但是确实危险，那个时候因为那是游野泳嘛，游到湖中间都是那水草， 对 对 对对， 哎呦，真的就这样，我天哪，就缠脚， 嗯 啊，这还是真的挺可怕的。 但是我真的就 好多年前了，不是也是去月坛公园玩吗？真的，我看一个人，我晚上七点多去的，捞上这么大个贝壳，哦，就是得有两个手机那么大的贝壳，然后他摆在边上，就大大小小，他捞上他也不要，就摆着，你们谁哪个小孩喜欢就拿走。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把它扔回去了。 那要照这么说， 对对对对， 我在什刹海那儿还看到过人钓甲鱼呢。 啊，那我没见过。 钓上来过 啊？是吗？ 嗯，放生的吗？ 啊，那肯定有。 我有一次在北海划船，划着划着，竟然蹦上来一条鱼到我船上，吓死我了！我把桨都要扔了。 他是把你当龙门了。 啊、海滨说了，说这些日子去了华州和密云，风景不错，空气不错，就是好多超大的肉虫子和成堆的香姑娘。刚才说的喇叭沟门好多鸟的话，虫子是不是会少点啊？ 两码事， 就不你虫子要少了，鸟自然也就少了嘛， 对 不对？ 没食儿了。嗯，来吧，刚才我们说了那个玉渊潭。 嗯，我再说一个比较远的地儿，这个地儿是我新发现的，叫张各庄银杏林。就是原来我们也不知道，也是拍片子就发现，就那块竟然有一大片银杏， 停， 80万株。 先说张 各 庄 在哪？ 在昌平。 好， 嗯，昌平那不是有一个引水渠，精密引水渠就在那儿，种了，他们当地人说有80万株，你就想想80万株银杏树在那儿，然后全都变黄了，什么感觉？ 嗯， 可是比那个可以躺很多人底下照相，随便躺。 这个项目好。我相信今年再过两天的时候，张各庄遍地都是哈。 他现在还没全黄， 嗯， 还在等等。 对， 嗯，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特别靠北的温度，晚上 对 啊稍微冷点的会，嗯，像那儿你想就是崔村那边嘛，北六环外头不就是引水渠那儿吗？啊，嗯，那条杨林大道还确实很漂亮，嗯，确实好。 来看一下，有朋友在问了，说宣武门有什么好吃的呀？ 不是， 宣武门我觉得好吃挺多的呀。 为什么不问我呢？我还宣武门住过呢。 你们俩 再说， 您说。 那要不您先 说。您说。 那我先说了啊，宣武门东大街不有一排79年盖的楼吗？粉色的带电梯那个，走到那个头有一个 SOHO， 不进 SOHO 啊 ，SOHO 和那个楼中间有一个宣武饭店，那儿有个包子。 是 SOGO 吧 ？SOGO， 那儿有个包子特别好吃。然后那个你要进的搜狗那六楼全是那个美食广场， 嗯 嗯，然后那个搜狗的对过，然后有一些有一排店 卤煮， 对，小肠陈呀什么都在那儿有，嗯，还有烧烤什么的。然后宣武门那个十字路口往西单方向左手边，然后有一个吃那个韩餐的地方，然后呢右手边有一个叫什么华店集团那个后面有一个小饭馆，也挺好吃的。然后再往前头就到西单了，那就更多选择了。 好，西单就远了啊。 嗯，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宣武门往西单走的中间有一个胡同，里面有两个店可以去吃，一个是白角园，一个是叫什么香龟还是叫什么，一个火锅店火锅馆子，还挺大的。 都好吃吗？ 好吃。然后他那个还特别萌，他那个火锅的牛油端上来是一个那个猫叫什么 ？Kitty 猫 啊，对 ，Hello Kitty 是 Hello Kitty 和小熊维尼，然后你涮着涮着，然后那个猫就不见了。嗯，它那个里面人也特别多， 这太可怕了， 但是挺好吃的， 嗯，当时有点创意，真的。 嗯 啊，我再补充一个啊，就是那个搜狗北侧那儿有一个如家， 对， 如家二层有一个餐厅，我们票房有时候演出完了之后在那儿聚餐，为什么选那儿聚餐？做的还是不错， 那可是开了有年头了， 对对对对， 很多年。嗯， 吃什么呢？ 就是鲁菜和淮扬菜。 嗯嗯，然后再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往菜市口那方向走，然后还有一些 爆肚冯， 那，哎，爆肚冯， 我没说到方，有爆肚冯，有一个那个吃麻辣烫的菜麻，天桥那儿，没到，然后菜麻的北边还有一个吃肉夹馍的凉皮儿。 嗯。我觉得差不多了，再多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好吧。然后那个不知道这位朋友您记下来了没有，记不下来也没关系，然后您告诉我们您对哪口比较感兴趣，我们再回复给您，好吧。 嗯， 因为那片其实我还挺熟的，但我觉得这个我就别说，再说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嗯，来我们继续推荐吧。北京秋天哪漂亮，八大处。 八大处当然是漂亮，但是我就觉得这些是不是有点俗了呢？ 对， 就其实 包括去香山， 对啊， 但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能不能去点， 就对于咱们说来说， 对对对对对， 说给大家推荐会觉得听人又有点腻。 嘿， 是吧？ 我好不容易去个八大处，你还坑我？ 八大处现在有新变化吧？正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是吧？姐，你说说。 你说你的，别理我。 我是觉得这样，因为那个，咱们得先看那个老北京赏，这个秋景上有什么是最著名的？你看很多文献里记载，包括咱们现在也都知道，就是赏菊其实是秋天特别重要的一个景观。 景山公园啊。 景山公园是一个地儿，中山公园。 嗯， 中山公园从民国的时候建立中山公园之后，就一直是办那个花卉展。那个中山公园的花是特别值得一看的。然后还有顺义鲜花馆，有这个菊花文化节。 嗯， 啊， 对 吧？然后还有我看那个哪儿，那个叫 植物园也有。 哎，对，植物园也有 啊。我说八大处，你们说俗，植物园合着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着呀？ 不，你专看菊花，它就不俗了。 把它主题化， 你们赢了啊！ 啊，平谷有一个， 那还有花卉大观园呢。 啊，也好，也好，也好。平谷有一西柏店村， 哎，这新鲜点 是吧？这个它还有能吃菊花，不光能看， 哦、 还能吃啊！有菊花锅子，有什么凉拌菊花。 哦， 反正是新鲜一点啊。 嗯， 其实菊花锅子他那儿做的菊花锅子跟过去传统意义上不是一个东西，他就是涮羊肉撒菊花而已。 嗯， 但是那个咱们过去那个传统的菊花锅子现在不好找了。嗯， 山西我有一年去的时候还看到了传统的菊花锅子。 嗯，是哪种？ 山西 是暖锅，是 暖锅，是 暖锅啊。 就是已经都码好了一层一层, 一层, 一层 啊，再撒点菊花瓣的。 然后不，他码的时候，其实他本身围出来的那个人就是很好看了，一层 啊。 然后再有一些菊花的这个瓣儿什么撒到里头那个。 过去那个北京，我吃过那个老的那个传统菊花锅，是跟宫廷里那个记载的是一样的，是涮锅，不是暖锅。 嗯， 有那个鲜鸡片、鲜鱼片、鲜里脊片和鲜虾片。然后呢，那锅里头撒上那个菊花瓣儿，菊花瓣儿。 咱们来，今年咱们 不是 地儿， 你去哪儿找给你做？ 不是，咱们自个儿做就行了。你那儿不有古籍吗？咱们翻开照着这恢复一下不就完了？ 不是，知道这四个涮肉的这个片儿，但是它怎么腌的不知道。 差不多得了 啊。好，那食用菊花归你啊，归你找。 行， 你们先研发着。 哎， 我还是熬鹰去了。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说了，报告一下，搜狗旧楼现在关门了，可能在整修。 嗯，不过附近好吃的还是很多。 对， 嗯， 土豆小叶子说了，长阳公园的千亩银杏林，银杏林， 没有说，没有说，确实很漂亮，这也很漂亮。 嗯，澳洲咸水鳄说了，说宣武门奔西五花马呀。 对， 就新华社边上五花马，再走远一点，还有一个吃香菜的那个老 曲园 曲。 华天马凯， 啊，马凯，马凯， 哎， 马凯， 不是曲园， 马凯， 嗯，马凯 啊，马凯在什刹海又要开新的了， 哎， 嗯， 来看一下 ，Pig 哼哼说了，说，哟，我们十一期间去的青岛太漂亮，青岛现在真的不得了， 很美， 晚上的那个夜景啊，简直太好看了， 灯光接力， 对， 而且它有的时候好像有那个焰火， 嗯， 对，只是在特定的时候， 嗯， 但是一般就我们上次去过嘛，对，它是在晚上7点的时候，如果要是夏季啊。晚上7点开一场灯光秀，晚上8点再开一场灯光秀，而且在海边上，你会觉得那儿特别的干净。 我想去青岛。 冬天就不要去了。 咱们直播还能蹦呢。 说这个季节其实去青岛比较合适，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一个青岛的朋友告诉我说，今年的海鲜稍微晚了一点，肥的季节。然后现在去呢，还是有点早，应该再往到10月底的时候，那个蟹是最好的、最肥的时候。 行，10月底我组团，咱们周末去一次。 你等一下，我录下来。 好的。 啊，赶紧录。 好，当彩铃。 你这 录什么？ 你这 弄一个。节目回放给他截下来， 他说了很多遍了，你知道吗？他答应我去的地儿多了，许诺带着我浪迹天涯。 姐，我姐，我还记得16年你 约跟我们约天津吃煎饼果子呢。 我去了。 你去了吗？你 我去了。 你去了吗？ 我去了。 咱们约的是南站见。 是啊。 啊，是吧？ 不是同一天去的。 说的就是同一天。 啊、没有没有，下的点儿不对。 我们这次这么着，去青岛跟维维去青岛之前，咱们天津先停一站。好吧， 好吧，好吧， 是开车去吧。 来看一下，婚鸦说了，说宣武门十字路口奔西，路北铜陵阁路，啊、哦，也是五花马。说的 对 对 对对，是是是。来吧，刚才咱们说到昌平了，然后又说到了西边西山嘛，八大处那边都算西山 啊，对对 对, 对 吧？ 啊，植物园嘛。 来说一个南边的， 啊、好， 北宫森林公园。好好好凌乱啊，北菜在南边，但它真的在南边。 我知道。 对，北宫森林公园，它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名气，但是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公园，它有点像八大处，也有山要爬，但是坡比较缓，也是那个有枫叶、有芦叶，还有银杏，它是自然生长的，它没有人工去排那个颜色，所以错落有致。小孩最喜欢去那儿玩了，因为爬到顶上有一个小动物园， 哦， 有猴子呀、熊啊。还有一些，还有羊驼呀，就常见的那些特别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在那可以一玩玩一天，但就有一点，那个得吃饱了去， 嗯， 那个山还比较大，然后那个吃饭比较费劲， 明白， 嗯， 像亦庄那边，比如麋鹿苑， 那麋鹿苑， 哎，那也特别好， 很大很漂亮，嗯、然后像东边通州那边叫东郊湿地公园， 嗯，还有汉石桥， 啊，汉石桥 湿地公园， 是是是， 顺义那儿也很漂亮， 运河公园， 对，运河公园，嗯、运河公园，我们现在很多同事因为住在通州嘛，他们晚上都围着那个运河公园跑步，就跟北边的奥森很像， 嗯， 也很美。 哎，那奥森也可以啊，奥森那个大大氧吧， 嗯， 而且奥森里头也有一个叫蒙西俱乐部，就蒙西乐园，也是小孩玩的，都是户外的， 是。北园吧， 你别问我南和北。 好，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地儿，可以免费吃海鲜，只要你付出劳动。 嗯、啊， 就是有点远，就是在兴城，就古代的 劳动是开车是吗？ 哦， 一是要开车，二就是你。就是在那个海边，就那儿有一个宁元府酒店，然后它那个一大片海滩，它是不要钱的，免费的，对外开放，你就去拎个桶，拎个桶，戴个手套， 那不叫赶海， 就是赶海、 啊。 我怕说这个专用名词你听不懂， 这不算行话啊。 然后早上的时候，我们是昨天早上在那儿，我也是人生第一次，就是发现那个礁石一翻起来，里面有大章鱼，这么大，八爪。 真的吗？ 就是我昨天翻了四条，有一个特别小，虽然那小的是五条，但是我没有桶，然后我们就给旁边的那个当地人了。翻到螃蟹这么大，小的这么大，大的这么大，那个虾就跟就是虾不大一点儿，我还捞了一条这么大的鱼， 鱼都是捞的， 就是拿那个矿泉水瓶子，然后宽口的那种，然后我就它鱼不会倒着游，我就把它头就这么顶着它，它就往里灌水，然后它就游进来了。 哇，那鱼也够傻的，我觉得 就是有点傻。 关键一条鱼能做个什么菜呢？ 熬个汤呗。 啊，行。 对，就有点味儿就行了。然后就关键那个章鱼很大， 嗯， 就是你一翻开那个礁石，就有那章鱼扒在上面。 哦，然后你把这个拿到饭馆去，他会免费给你做，或者说他就收个加工费。 啊，对。然后你其实可以在酒店里面，你带个锅，对，还得带个锅，哦、然后自己煮就行了。但是那个我也才知道那个章鱼可以那样翻，还有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贝壳，还有这么大的那个像蜗牛一样的海螺，都这么大个儿、绝对可以吃了，那随便捡特别多，还有生蚝，这么但生蚝不大，这么大颠着沉沉的， 亲， 嗯， 赶海都能拿着生蚝了， 那肯定是生蚝，就是不大，就是它都扒在礁石上吗？ 你确定不是人买了之后落那儿？ 真不，它都扒在礁石上，你要把它砸下来，你要拿另外一个石头去砸它。 好，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把地理位置发我一个。 好的，我还有录像呢。 兴城就是明代叫宁远， 一出了山海关 就是袁崇焕 那地儿，对吧？ 对 对, 对， 那是盘锦， 那是盘锦啊， 很近很近。 嗯，开车大概4个小时， 对， 就是袁崇焕守城。当年袁崇焕就在那儿用红衣大炮把努尔哈赤给打伤了，然后努尔哈赤回去以后就往生了，就去世了。 嗯， 就是那个地方， 就受伤的那地儿， 嗯、 对 对。 那我们就去那儿吧，还省钱。 哎，真的特别好，你带个桶，一定要带一个大桶。 不是青岛吗？ 不不不， 青岛还得花钱， 对，青岛 就问哪儿了，就问哪儿了。 而且去那儿 分分工，谁带锅，然后谁带勺什么的，咱都说好 了。而且去那儿也会经过天津，一样不耽误您吃煎饼。 还谁爱吃煎饼，都免费海鲜了。来看一下，树小辫的南宝说了，朝阳公园南门步行十分钟范围之内，适合给中国卫老大过生日的地方，十人以内。 嗯，因为南门嘛，它就是斜对着，应该是甜水园的那条街， 对， 所以那一条街对，边 那有老门框爆肚涮肉 是。然后包括大宅门、 啊，对，大宅门在那个路口那儿， 对，这几家都可以， 可以 在那儿离得又比较近一点。然后它应该有那个王家渡的火锅， 哎，对，王家渡也在棕榈泉那儿， 好， 棕榈泉对。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龙宇说了，想去金山岭看红叶，什么时间段比较好？20号左右还有吗？ 啊，有啊， 应该到11月份， 对， 现在还不特别， 应该还没 晚一点， 这位朋友说，我明天要就还是刚才问宣武门的，说去宣武门请朋友吃饭有没有涮肉？爆肚冯， 对，爆肚冯 那菜口， 对，就菜口，宣武门奔西一点， 就是菜市口的西南角， 对， 豪华风景大厦那儿。 嗯， 然后格云说了，说这个我就是昌平人，张各庄的银杏梨和地坛公园的没法比，没事儿，慢慢都会，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嘛。 嗯，月月说，我新场的螃蟹超级好。 嗯，真的。 嗯， 那问问他有没有生蚝到底。 对，我不问问他有没有免费砸的生蚝。 对。 我有录像和照片。 对， 我们在昨天 等我们再去的时候，看小胖那撅着屁股往海里撒 了。你看人家 GC 说了，说发个新城赶海的具体位置呗。不能发，这要发了之后，我跟你说那没了这个。咱就比谁速度快了，这还能发？以我们这种性格，得先自个儿先去那儿看看啊。安说了说，维维去青岛带上我呗，我给你们当导游，在我们家看灯光夜景特别棒。 啊，你住八大关啊？ 八大关， 那我去， 我也去。说那个奥森的儿童游乐园是在南园啊，不是在北园。我们这么着吧，我们先进来本时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您都吃到些什么，玩到些什么，如果有好玩的地方好吃的继续推荐给我们，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智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雪莲你就别比划了，你得比划的话我都觉得我都这个，我刚说比我脸还大，然后他就比了一个比我脸大好多倍的。 那我错了，我重新比。 再来看一下这个 long 说了，说原来逢十一都出门旅游，今年呢就是专门和爱人吃美食，吃了四季民福、杨记兴，硬货有西班牙海鲜饭、苏泰辣椒、安妮意大利、杨大爷第六季自助以及文鱼奶酪、利记鲜豆糕等等，感觉超幸福，一上秤完了崩溃。 是秤崩溃了吗？ 这火那得多沉了。 没有，我就说秤崩溃了，吃这么多还瘦。 刚才这么说、哦、刚才这么说您的、使劲往回找吧的就是我们的嘉宾杨远，记住他杨 远。哦，好吧， 好了好了，来吧继续介绍吧，刚才咱们又扯到星城去了啊、嗯、熊丽又扯到青岛去了，咱往回说说。 哦，说一个北京的吧，就这个地儿。 一直说北京的呢。 我刚才不是说星城去了吗？那个昌平十三陵。十三陵有几个地儿可以看，一个是七孔桥的花海。就是它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花，这个季节就是马鞭草和那种不知道什么名的那种菊花。一片一片的。你说不上是它那个菊花，有紫的有黄的有粉的、嗯。然后还有那个马鞭草。嗯，就这种，一片一片的花，然后呢，往前走有一个小的水坝，那可以骑马，还可以烧烤。嗯，我觉得这个对我还是挺有诱惑的，就是得带一个专门去收拾烧烤的人。 哦， 嗯， 在 昌平区十三陵镇昌赤路七孔桥东。 好， 嗯， 我这个地点特别准， 太清楚了， 我就是这么导航去的。 来看一下。孙学良朋友说了，赶海那要有潮汐表，得赶对了才对。 嗯， 说刚才那位肯定是我们雪莲，肯定是赶上那个、 嗯、 七点，从六点到九点中间都有。 嗯， 因为我们就住在那个海边那个房间，我就看海里面老有人穿着那个连体的那种衣服往上走，手里捧着东西，我就赶紧起来下去看，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翻，确实是从六点到九点都能够翻到。 是， 嗯， 刚才看了他的那个截屏和拍摄、 嗯，对对对对， 啊，确实是真的， 嗯， 确实是真的。 来看一下这个路子也说了，十一去广州了，哎，小蛮腰特别好看。点都德的早茶好吃，对，我们之前专门吃喝玩大搜索去广州探广州美食的时候、 嗯、 专门说了点都德、嗯、啊，确实不错， 嗯， 啊，好多朋友都在说要发新城赶海的位置，新城赶海不用发位置，就在新城，对吧？ 新城那个、 姐在东北，就告诉他在东北 渤海湾。 刚才回答问题的是杨元，记住他杨元。 哎呀， 别闹别闹啊！来接着说，刚才又说了昌平， 对，然后那个昌平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说那个七孔桥花海那旁边有一个苹果主题乐园，这两个地方挨着的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好像苹果已经摘完了吧？ 问我啊？ 哦， 他今年没去。 对， 哦、 我认养的苹果树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嗯、然后呢，那儿能吃那个康宁的正德春饼。 啊，就是春饼一个村儿。 对对，一个村全是什么25号至76号全是春饼、嗯，就是传说啊，这得博士那个纠正啊，说是明武宗朱厚照，因为常常出去玩，然后喜欢吃，又不愿意等，然后呢，他们就发明了这个，就路过的时候的就吃的这个，就这个烙的这个饼，然后每天卷各种菜。然后吃起来又营养丰富，然后又凉的热都能吃、 哎、 据说跟皇上有关。 我怎么听传说是因为那个村的人都在那儿守着那片林子。 守林、 嗯、 哎 对啊。 然后他们自己没事守着的时候就做点这个简单快捷。 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们开车回来路过盘锦服务区，在那个服务区的公厕门口有四个摊儿，我还发了朋友圈，就卖那个豆腐皮儿卷大葱和酱、啊、还有黄瓜条。 好吃。 好吃，2块钱一条。我一聊那大姐说一天卖200多斤。 哇， 那一个豆腐皮儿就真的是薄如蝉翼，有一两都没有，我觉得两个能有一两，三个有一两差不多、 嗯、 我就觉得真赚钱呀。 哎，说到豆腐了，我突然想起来、嗯、就是前几天在武汉吃的那个小烧烤哈、 嗯嗯、 烤豆腐，他们叫烤豆干烤干子 啊， 在我印象当中武汉的烤干子应该是豆腐干那种、 哎、 啊， 后来这次吃的完全不是，特别 像 鲜豆腐， 对，鲜豆腐，在那外头那层烤的有点焦，然后里头呢、 啊、 就是像那个内脂豆腐一样 啊， 就很软很嫩， 我明白啊， 所以吃到你嘴里的口感就有点像包浆豆腐的那种感觉 啊， 但它不是包浆豆腐、 啊、 它其实就是鲜豆腐， 就是烤的、嗯、啊， 不错，口感 又是吃不着的，特别没劲。 网红店 人贼多， 就门口排队的，反正不下50人吧。 就在汉口的那个夜宵一条街上， 对、 而且他们家隔壁卖的那个鸡爪子，虽然没剪指甲， 哎呀， 但是不妨碍它的味道不错， 是是、 很好吃。而且人那个烧烤，自己研发的烤螃蟹，也有，然后门口为了让你排队不烦，你在那儿可以做个指甲。 你猜多少钱？许兰。 要钱吗？这服务还要钱呢？ 当然了， 当然了，人家也是带那个什么烤灯的那种哈。 功夫呢？ 10块一只， 1块钱 啊，1块钱啊， 扫码1元哟。 而且你知道，就是他门口的那个等位的那个位置太逗了，我都有心给弄到北京来。就你，哎，博士，你知道他等位坐的不是小板凳儿， 那是 有点像榻， 竹子的。 竹榻、 就一张张竹榻，多棒啊！那个 拖鞋吗？ 那随个人喜好了吧。 那要是这个，那等位50多人，那得排到哪儿去啊？ 所以嘛， 哎，但是那个一会儿不是要下手吃鸡爪子什么的，然后再刚涂的指甲， 你可以找一个能给你包的人， 哎， 对吧？把骨头都给你剃了， 换个话题。 真的，老赵，你想多了。 来 ，Jeff 发了好多图片，各式各样好吃的，然后有海鲜呐、然后有什么什么，就各种，一看就是喜欢出去玩、出去吃的朋友哈。 哎，不过总的来看，真的，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众朋友，应该是这个十一过得都很充实， 对， 而且都很开心，发的照片可开心了。 他说他去的是浙江三门温岭，所以有这三门的青蟹和跳跳鱼。 温岭是一个吃海鲜的好地方。 哎呦，台州也特别好。 是的， 亲，咱俩都没去过吧？ 没去过， 没事，你先， 所以并不嫉妒。哎、 你只要带我去青岛，我马上带你去台州。 行， 这事儿你不吃亏。 十一之前啊？ 行，说好 啊。 11月份之前啊。 这一杆子 再晚了去冷。 我想想，我先算，掐指去算。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抓紧时间继续让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说说北京的秋赏景的好去处，包括它周边的美食。来， 我觉得我想说点那个什么，就是景点周边有美食的景点，周围有美食的景点、 就是、反过来看， 反过来看，对吧？就是比如说动物园 啊， 动物园，这动物园周边杨大爷， 杨大爷 汇丰涮肉，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动物园呢？并不一定说一定是秋天就适合看动物，关键是秋天适合吃涮羊肉，对吧？这个 要贴秋膘吗？ 要贴秋膘的时候吃涮羊肉，这个还有呢，涮肉啊、爆肚啊、什么烤肉，这都比较合适的。还有你比如说这个沙海有烤肉季，有爆肚张，有爆肚满，还有这个鸭儿里脊、南门涮肉，反正挺多的，这类的东西。还有比如陶然亭周围有吃涮肉，窑台也好，老五四季也好，还有醉香院、就是、 还有烤肉流 啊，烤那是蜡烛巷，对吧？ 蜡烛巷 啊，那个离那个陶然亭稍微远一点儿，就我觉得可以反向再考虑一下，对吧？ 陶然亭有一年四季都玩不够的大象滑梯，大雪山滑梯， 大雪山啊， 好多， 这都是传统项目， 好多童年记忆都在那儿哈。 小 叶子说了，瞅瞅，给你们拍一个什么叫横的，广州地叠罗汉，一滴水都不放。点小图的时候，我以为这什么呀？跟那个炒什么，就是底下放石子儿炒什么的，炒螃蟹啊。然后结果一打开，哇，你知道特别像石子儿都是什么吗？各种各样的蛤蜊， 哇， 虾， 对对， 海螺，然后铺了满满的一锅。 就那种铁锅一锅、嗯，其实就是叫海鲜一箩筐。 是是是 啊，而且 有点像火盆锅，把里面的内容换成了海鲜。 是是，而且人里头是不用水熬的， 嗯， 完全这样 干锅的、 那个。对，靠他自己的那个里头的海水、嗯、汁水。 对对对， 我一点都不羡慕，因为我怕麻烦 啊。就是， 我来我来我来，我包的可快了。 哎，真的，你们见过吗？见过围包虾？ 没见过。 哇，那 皮皮虾。 真的 是你上次教过教授过拿筷子一擀、嗯、 啊哈 不就因为那天我一朋友就是也是海边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哥就是现在专门吃皮皮虾有工具 嗯 啊就是有点跟钳子似的但是呢两头都特别细 嗯 然后呢你就从尾部哗穿进去 嗯 然后一起 嗯 就能把那个壳分开了但是我觉得拿手扒的更完整 是。嗯，是还容易这样扎着呢。 对，我跟你说，我特别不喜欢吃这种有伤害性的东西，比如说皮皮虾呀、 嗯、 小龙虾呀、 啊、螃蟹、 大闸蟹呀 啊，对、嗯，就是因为我经常被伤着，包括海蟹，有时候掰它的时候就容易扎着。 我真的 吃豆腐挺好的， 不不， 尤其是那个有汁水的烤豆腐， 你知道吗？ 是，我对这些有伤害性的，我还是保持极高的热情的， 让他们来伤害我吧。 对对对对。嗯 来我们继续推荐吧 嗯、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基本上北京的几个公园啊著名景区旁边的已经都盘点的差不多 了还有一个月坛 月坛 公园 我对月坛的印象就是滚轴溜冰 我姐你还赶上滚轴溜冰了呢 没有了 真的我跟你说 早没有了好多好多年了 是 啊 嗯月坛公园可以就是它里面也是绿植特别的丰富 是 虽然说古的建筑采用的并不是很多但是里面的那个就看月亮好像真的挺好的古代那不是祭月的地方吗 是 然后周围也有好吃的呀什么老门框呀还有那个、嗯、烤肉碗 烤肉碗 对还有那个龙岗酒楼可以吃那个金饼最薄最薄的那种饼 就是黑龙江驻京办 对那个特别地道的锅包肉嗯每次去都会听见每不是都有那个争吵到底锅包肉是什么味儿的放不放番茄酱特别有意思。嗯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有一朋友的问题还没回答呢人家去顺义那个新国展的那位 啊、 到底去吃什么呀 祥云小镇行不行 行 里面有螳螂新开了个螳螂、嗯、炒菜有烤鸭、嗯、可以吃。 对那一片吃饭的地儿特多。 对 然后好多那个比较有名的现在基本上都开在那儿 但是人均都得100多 对呀、啊、说了嘛 嗯 那儿的消费不低、 嗯、就是中央什么什么 对 别 墅 区 对、嗯、关键问题是那儿最有名的还有一个嘛就是黑天鹅的那个、 嗯、 对吧艺术馆嘛 嗯 对 然后里头吃个小甜品呀仙境缭绕的呀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特别有感觉好多朋友去那儿拍照的 嗯 按说了说十一在北京没有远行和老公去了一趟护国寺还去了富华斋 嗯 还富华斋现在我很多朋友就现在考虑这东西能不能快递到外地去 波波铺啊 对那波波铺现在就伴手礼都基本上我周围都选它 够呛因为那种它那个其实是面点类的第二天就够呛了 而且还有一个它特别好多酥皮的特别容易散、 嗯、对就散架了 嗯 然后说这个包括你们介绍的小门脸卤煮说都吃了说发现在奥森南园说有一个南门的景观大道在两旁的银杏树变色以后肯定会非常漂亮 嗯哎刚才你们说了这么多怎么都没有人说我特别喜欢的颐和园呢 因为我刚说八大处都被他们抨击半天谁还敢说颐和园啊 颐和园我特别喜欢 我也特别喜欢 就 还有圆明园 你别去那个标配旅游 去 那 个西提 哎 对 那边没人 嗯对 而且爱摄影的朋友都在那片 而且那一片就我每年秋天都去颐和园那一片现在又开发了很多新的地方 真的吗 对对对就是原来小时候只是就是你绕一下西堤 对 那几个亭子那个花桥就完了现在是开发了很多新的地方包括那个就是操练水军的那个小博物馆已经不算新鲜的东西了还有什么耕织图景区啊等等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而且你从那边再绕到佛香阁就那个画舫那附近这且走呢而且可看的东西野景特别多就是配着那个玉泉山那个塔哎非常非常美、嗯、 就是饿得背着点干粮 你可以去听旅馆。 而且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奇，就是说颐和园那边有一个水牢。 水牢 啊，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然后就是 不清楚，你问 就是问请教博士吗？说、那个、 为什么里头会有水牢啊？ 就我也是听在哪儿听了那么一耳朵，回头您帮我们考证考证啊。 不太应该吧？不太应该有水牢吧？ 博士也含糊了。 不是，我是觉得因为那个地儿，就等于是宫廷皇家园林嘛， 对， 他不会设这种东西。 对， 啊、 嗯， 但是有一个有。 什么清宫剧看？ 不知道，不是，还也是一个老师跟我聊，但是那个我没太记住。但是那个《延禧攻略》播的时候，不是都喜欢看那个傅恒吗？然后我还看了傅恒和北大特别有缘分。 嗯、 现在那个就老北大红楼就占的是傅恒家的院子的一部分、 啊， 然后新北大又占了傅恒家的那边的一个院一个园， 啊、 对园子的一部分。 嗯。那你还得说动物园呢，这傅恒的儿子傅康安他们家花园，三杯子花园。 啊，以后多去。 哎，你们怎么 这杨毅知道 啊？是是是。 哎，你们怎么就都没说是从动物园那儿坐着船直接奔颐和园呢？ 啊，对，可以可以可以。 那得现在买票。 可以 可 以可 以， 四十吧？ 对呀、 啊，啊，我记得四十啊。 真的？ 但他是、 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十来年了吧？ 我光知道里头有船，但我不知道能直接坐颐和园。 但是是单程的，好像。 我以为是蹬着小鸭子船去。 我以为动物园里一圈的，你知道吧？充其量在海洋馆停一下。哦，能到颐和园？ 对，一直到颐和园， 特别好。 他不在动物园里头转。 哟，那我要去坐一坐 啊！ 真的特别好 啊！是是，确实不错， 而且修的按两边也很漂亮。 嗯、对，途经万寿寺。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哪个地方？那个河，就你船在河上行，那个河下面是地铁。 啊，真的吗？ 对，是哪儿来的？也是当时我们拍片人跟我们说的，我就觉得特别神奇。上面是走船，下面是地铁，是哪一站来的？ 哦、 就是从动物园坐船去颐和园。 石宝街。 石宝街不是在中关村吗？ 哎，亲，我跟你说，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他们电台门口。 嗯。 你这个，你走从电台走出来，你有时候你就能会感觉到脚底下轰隆轰隆的震一下，这就是地铁一号线。 来看人家，见人家就文艺，这个艺术多了。你说，哎，我就想问一下，刚才说那新城的酒店叫什么名字呀？ 嗯，可以说吗？ 说呗， 叫宁元府酒店。 啊， 好，就到此为止了。 这就比直接问地址要强得多了，对吧？ 真没吧、 哎？对，说到了酒店，真的是这个也给大家来点评一下我们最近住的几家酒店，包括在北京城最近也比较火的几家酒店哈。相信有朋友可能最近会去，比如说在密云新起的半山温泉，平时的价格呢会低一些，估计1000块钱上下，节假日的时候会高一点。那个酒店呢确实不错。 对。 然后整体规划呢客观的来说还是不错的。然后因为它整个的那个泡温泉它是依山而建，而且就是每一个相对池子都比较独立和私密，因为它有那个门，你进去之后哈，然后就可以把门关上，但是同时另外的一侧是可以直接观山的。 嗯， 很漂亮。 嗯。 美中不足，我个人感觉啊，美中不足的是酒店里的餐饮。 嗯， 相对价格会比较高一些，而且如果人多的话，它的接待能力会有一点问题啊。这是我个人那些感觉，但是对孩子算是比较友好的，因为它的那个乐园，儿童酒店里的儿童乐园第一面积比较大，算是北京城里酒店里的乐园面积大的，也比较干净。 主要是东西新， 东西新， 孩子们真觉得哦好玩，不像有些地儿、所谓的儿童乐园。哎呀，那什么呀？那是放点积木都叫乐园。 那要是说孩子们喜欢的有一个地儿还挺好的，就是叫宋庆龄，青少年文化教育中心。 对，这地儿也不错。 那里面好好玩啊，每一个游戏都有科学道理。 哎，是在官园吗？ 不是，在那个就是电视塔附近， 哦、 就离陶然亭 不是玉渊潭公园的。反正那是南路是西路啊， 而且它那个地方特别好，它每到周末还有各式各样的课外班， 对、 但是都是那种兴趣班，就是你可以比如唱唱歌呀什么的那种啊、有意思的。 嗯， 哎呀，来看有朋友在推荐那个北坞公园，有很多的水稻成熟了，照相特别好看。 嗯， 哎，说到了北坞公园，我突然你们没说稻香湖吧？ 没有， 哎，稻香湖 没 说，对，稻香湖确实 啊、 这个不俗。 哎，这 个好小清新啊， 稻香湖景公园。 嗯， 但是它有一部分现在不开了， 湿地、 湿地保护起来了、 啊。 可是即便是这样，开放的那一部分也很好、 嗯， 包括它有一条河，就它后身有一条河，然后你会发现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很安静， 嗯、 真的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嗯、好多朋友在那儿钓鱼，哎，现在还也不能钓。 不能说了不能， 对， 你等着鱼自己跳上来。 原来我们看到好多，就那个感觉也不错， 嗯， 所以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嗯、 好。来啊，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二位关于赏秋景还有补充的吗？ 我再补充一个俗的， 嗯， 虽然刚才我不是把自己给否了吧，那其实植物园里那儿我确实真的觉得那个、 有朋友说了 ，Jeff 也说了，香山植物园， 植物园那个就是曹雪芹故居的那一块儿、 嗯， 包括那个他那有很多过去乾隆朝训练这个攻打大小金川的这个碉楼遗址， 嗯， 就是傅恒。 嗯 啊，训练大小八旗，兵士就是西山建水营那个碉楼那个遗址还在，而且那附近还有一些，名人的故居和墓，比如梁启超的这梁家的那个坟茔在那边，都是就属于一种凭吊古人的过去老北京的一些比较喜欢啊、去的这种秋游的这种地方。 嗯 嗯。 哎呀，他拍的照片好漂亮啊，是吧 ？Jeff 拍的那个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然后倒映出来红色、黄色、绿色，相映成章的这些树什么的。你说人家怎么会照相照的这么？ 不，你得说人家拍这个怎么跟我没去过的似的。 我最后再说一个，就是北京有很多胡同、哦、其实秋天很漂亮，特别适合照相。 对， 因为北京人喜欢种那个绿植，葫芦爬个藤啊，然后那爬山虎也会变色啊，然后小胡同里面取景也很漂亮，比如说大金厂胡同，嗯，就那天因为我刚好经过，有一架葫芦挂在那里，然后照相就非常好看。 嗯， 像什么羊肉胡同都非常好看的照相、嗯、 行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关于北京赏秋之地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哈，希望大家呢利用好这个秋天赶快出门去看一看，看一看大好的风光。 是的，因为北京的秋天最美、 嗯、 但是也特别快，稍纵即逝， 对、 嗯、千万别浪费了。 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杨元，谢谢雪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熊丽。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